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我回去之后想了几个方案，想看看这事儿还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。 谭燕西嗯了一声，要先听听他方案的意思。尹策便端着笔记本电脑去床沿上坐下，一边讲述，一边给谭燕西演示他做的数据图表。三个方案都讲完，他抬头，推一推眼镜，一瞬不瞬地看着谭燕西，等他决断。谭燕西平声开口： 能合作的前提下，你这三个方案都有可圈可点之处，但这事儿没有转换余地。 尹策一霎脸色灰败： 我知道这是姑父和二哥亲自下的命令，可是三哥你甘心吗？筹备了大半年，只差合同上签字，只因为一句话就得把全部心血让给秦家。 我说了，往后还有给你锻炼的机会。 尹策不作声了，摘了眼镜垂下头去，食指和中指捏了捏眉心，好一会儿才将眼镜戴回去，合上笔记本，站起身。 三哥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 给你放半个月的假，出去散散心吧。 尹策没说好与不好，失魂落魄地离开了。另一旁，周米已经吃完了早餐，悄无声息地收拾和整理好了小餐桌。他有意没多去留心两人的对话，但偶尔听入两句，总算弄明白了。谭燕西和尹策应该是表亲关系，无怪乎他身边的人都要对尹策客气三分。他觉得谭燕西其实是挺温柔一个人，他自己多住两天院都觉得没时间，却叫尹策去领假散心。临近中午，莫妮卡也来了一趟，汇报些工作上的事，带了几份文件给他签。午后，谭燕西一连接了好些电话，私人的、工作的都有。他住院的事多半没叫人放出消息，他那些圈内朋友，个个都如平常一样，邀请三少去哪儿哪儿捧个场。谭燕西接完手头这个电话，转头一看，周迷坐在椅上，手臂撑在床边柜上，一手托腮，若有所思状。 想什么呢？ 我在想，你真是好脾气。我要是生着病，还这么多人来烦我，恐怕我早就发火了。 周迷转头看他一眼，忽地探身，去够他拿在手里的手机。他目光盯着他，仿佛只要他神色有一丝不悦，便会立即收回手。谭燕西只是微笑看着他，他便轻轻一抽，将他手机拿了过去。 你说，如果你关机一下午，世界会不会就此停止转动？ 谭燕西微扬了一下眉，笑了。 不知道，但值得一试。 周迷便当着他面长按音量加号键和电源键，弹出的菜单里他手指往右一滑，选择了关机。这个过程中他依然在观察他的表情，他只是笑着，全然纵容。周迷把关机的手机丢到一旁，又问他： 你会不会觉得突然闲下来了会很无聊？ 那你给我找点事儿做。 看电视吗？或者看一部电影？ 谭燕西的表情表明他兴致阑珊。周迷开玩笑问： 那要不然我读书给你听？ 好啊。 认真的？ 不，你自己提议的吗？ 他将枕头一扶，躺上去，半闭着眼睛。 啊，你随便读点什么给我听听，正好我睡个午觉。 周迷看他一眼，清清嗓子，正要出声，他却拍了拍身旁的空位。犹豫一瞬，周迷蹬掉鞋子，爬上床，他手臂伸展，让他当枕头枕上去。周迷转头看一眼，看见他偏于瘦削的下颌骨，耳后至脖梗一线的皮肤，是无机质感的一种白皙。微微抬眼，便是他靠近喉结处那里浅褐色的痣。谭燕西只觉他的呼吸萦绕于颈间，一霎，一小片温热落在了自己喉结上。他不由得喉结滚动，微微低头，睁一只眼去看了看。片刻，他缓缓地念：“ 爱如，热带爱热带着，等了，等了 public, and now, I will leave home。” 声音清脆而空灵，腔调拿得漂亮又婉转，闭上眼，仿佛电影序幕的独白，叫人沉浸。即便不懂其意。夏日绵长，外头日光白得晃眼，那蓝条纹的窗帘布都被照得褪了色。谭燕西有种介于困顿和情欲之间的心痒难耐，在这冷气十足的洁净的房间里，好似那些日光都径直地晒在了他的皮肤之上。次日周一，周迷要去上班，他是多带了一套换洗衣服过来的。清早在病房的浴室里洗漱过后，即可直接去往公司。晚上下了班，周迷又去了一趟医院。谭燕西已经可以开始进流食了，姚妈送来亲自熬的清粥，尹策也在，没了昨天的情绪，正心平气和地跟谭燕西聊新的项目规划。周迷坐了一会儿就得走了，他回去还得加个班，不知道几点能弄完，今天是没法在这整晚陪着了。姚妈就开口：“ 那我跟周姑娘一块儿走吧，绕点路是绕点路，免得等司机跑两趟。” 尹策看了姚妈一眼，对谭燕西开口：“ 三哥，我自己开车来的，我送姚妈回去，规划书我这两天就会做出来。” 谭燕西点头，叫他们路上小心。到了楼下，姚妈问尹策：“ 你往哪儿去呀？顺路不顺路？” 尹策顿了一霎，报了个地名：“ 哟，这完全是两个方向啊，这来回不得俩小时。” 尹策这时候看了周迷一眼：“ 我跟周小姐倒是同路，您看要不这样，我送周小姐，姚妈您让司机送回去。”“ 没事，可以不用管我，我自己坐地铁回去就行。”“ 哎，那不行的，不然回头三哥要怪我办事不周到。” 姚妈也纠结起来了，看向周迷，等他做决定。周迷实在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，最后只好折中，对尹策开口：“ 麻烦你把我送去地铁站吧，我住的地方坐地铁更方便。” 尹策犹豫一下，还是点头了。 行。 周迷自知坐后座像把人当司机，很失礼，但还是故意忽略了这一点，坚持坐在了后排。尹策的车是特斯拉 Model S, 流线型车身很有未来感，倒挺符合他给人的高材生的印象。车里没有任何多余装饰品，足够干净。一路过去，尹策一句话都没说，空间寂静的只有引擎运作声。地铁站很近，几分钟就到了。尹策将车停在入口处的路边，在周迷拉车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他一眼：“ 路上注意安全。” 平直的目光看不出任何情绪。周迷点点头，谢他送他到地铁站。“ 不用谢，应该的。” 谭燕西出院之后休养了几天，又有新项目要忙。几周过去，周迷跟他见了屈指可数的几次，只够时间一起吃顿饭。微信上倒是聊得比往日频繁。谭燕西有一周都在外头出差，时不时的给他来一条信息，问他在做什么，但聊不到两句他又有事。微信上全是这种有头没尾的对话。周明无所谓，怎样都是习惯的。有一天晚上10点，谭燕西给他打了个微信电话，说是刚开完会累得很，想听听他的声音。结果周迷这边说着话，他那边就没了声音，直接就睡着了。周迷鬼使神差的没挂断，手机充着电放在一旁，自己抱着电脑加班。他翻译一份文书，12点多才弄完，拿起手机一看，那通话时间还在继续，直到洗漱过后上了床睡觉的前一秒才把它挂断。第二天早上，谭燕西显然是震惊于那147分钟的通话时长，发了个问号过来。周迷平静地回复， 昨晚睡着了，忘挂了，起夜才发现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